幼儿哭连声，心生一计，摇摇摇，我何不假意摔子，劝夫君回身莫光，我那亲生子。有话对儿女讲啊啊啊啊啊，我那糊涂的儿

再请欣赏李秉枢在《三堂会审》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Yeah.